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郁可唯，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高雄市议员邱于轩今天质询时指控文化局黑幕重重，没想到市长韩国瑜语出惊人，有位市府退休高官遥控市府内的打韩小组，甚至结合某些议员让新团队在议会出洋相，每个星期还在旗山区开会，目的就要打趴市府新团队，只为了谋取政治利益。邱于轩今天质询主轴以文化局业务为主，批评文化局小编竟然歌颂前任市长陈菊诋毁市府。韩国瑜答询时说，文化局的问题确实严重，他已经接到许多讯息，还知道有位市府退休高官遥控市府的打韩小组，每个星期开会一次，市府有谁与会他都知道，原本宁愿相信这是谣言，但是讯息确实。之后媒体追问退休高官是谁，韩国瑜说不用表述名字，只要稍微了解高雄市内行的都猜得出来。他之所以不采取任何动作，就是相信人性本善，军公教也具一定素质，希望这人回到主流，真正为人民打拼，不是为了政党服务。台湾西半部地区上周五开始从北到南都受到暴雨袭击，高雄市受灾最严重。市长韩国瑜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先后看灾，两人行程重叠。韩国瑜说，好像我到哪陈主委都很喜欢来，可能月亮跟着秃子走吧。陈吉仲今天回批韩国瑜看灾时还在耍嘴皮，对农民大不敬。陈吉仲说，政治口水他根本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农民面对极端气候如何才能共同因应，农委会要有更具体可以协助农民的方案才是当务之急，至于其他的非专业的问题对农民没有任何帮助。监察院弹劾的台中地检署检察官陈龙翔在安居弃毒专案查缉毒品绩效不错，将与检察长陈宏达还有另一位检察官陈彦莹下周一下午到行政院接受院长苏贞昌颁奖。监察院弹劾陈龙翔之后，台中地检署发起了全国检察官捍卫司法尊严联署，总联署人数达到了1966人，除了检察官922人，还有法官276人、学习法官29人、律师132人、学者19人、医师、司法警察588人。陈龙翔说，来自各界的关怀和澳援让他倍感温馨，由衷感谢，不论未来职务法庭的硬仗有多艰辛，内心都不会孤单。美国制裁中国大陆通讯大厂华为之后，许多企业接续响应美国，终止与华为合作。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电商巨擘亚马逊在日本的子公司亚马逊日本目前也已经停止销售华为的产品。日经新闻报道，亚马逊日本专门销售华为产品的网站上已经无法购买，所有华为产品全都标示无库存，而且没有重新进货的计划。网站的产品说明栏中写到，华为产品存在操作系统 OS 方面的重大风险。报道认为，可能 Google 软体已经无法应用在华为产品，所以停止销售。科技巨擘 Google 跟进美国政府禁制脚步，终止与华为的合作关系，华为已经为作业系统华为鸿蒙登记商标。 中国大陆国家知识财产局商标局网站显示，华为鸿蒙商标申请日期为2018年8月24号，注册公告日期2019年5月14号，专用权限从5月14号当天开始到2029年5月13号。华为之前提过，最快今年秋天，最晚明年春天，华为自己的作业系统就可能问世，还会打通手机、电脑、平板、电视、汽车以及智慧穿戴设备，统一成一个操作系统，兼容所有 Android 还有网上应用。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9点，来到10328点，成交金额1014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56点，2109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5点，2043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点，285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点，879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2点，2734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0.38点，3161点。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那些美丽与哀愁，经历苦痛后的彻悟与淡然，都将泪水化作甘甜，以音乐向你倾诉。 TL 江天麟全创作钢琴演奏 EP Four Pieces 5月5日正式发行。 飞碟首选强打新廖文强，左右 怎么都没有把握，你会在某个路口 清楚你的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5月27号登场的是展荣展瑞。 看清楚爱有多么卑微，这次让我走得干脆。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廖文强。 我还敢爱怎么会不敢恨，还敢活得怎么会害怕失去呢？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Close now, so close now, 'cause when I get too much. Carly Rae Jepsen. Yes, it's too much. 两点十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要跟一个职场霸凌的人一直共处在一室当中，真的 too much. It's Friday. 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你讲过了。 我是玛丽，我是玛丽，我是玛丽，我是玛丽。 玛丽她要疯了。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挑战他的极限， 他今天 很容易就会爆的。 阿加布列岛，你的热点忘了关了。 不是我忘了关，是这里没有网路，我刻意打开让我的。你不要乱连我的热点。 啊，不是啊，我就你以为我想 你把它删掉？ 为什么？ 你好好去用你自己的网路，广播女生，你赚那么多？ 不是，我也是想说。网络怎么怪怪的，然后就一直跟我说，就是我连电台的那个网络不正确要重新，我就一直在那边开开关关，然后发现哎，怎么个卡加布列岛出来了。莫问爱情真伟大，今天第一个小时 Friday 第一个小时回顾过去，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你有发生什么一周大事吗？很特别的大事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欢迎留言在飞碟的猫男 APP 上面咯。Party I don't wanna be at, and I don't ever wear a suit and tie. I wondering if I can sneak out the back, 今天呢，我看到新闻在说麻辣店的员工，就是有从经理什么什么有头有下，就是连成一气四个人，然后因为那个麻辣锅店的生意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就慢慢坑，慢慢坑，四个人就坑了这个火锅店370万元。 哎呦！ 然后方法就是，比如说来客数六位，他们就说 三位、 两位、两位，然后四位就是他们自己赚。那我想说，这怎么过啊？因为那个发票打出来的金额，如果是客人，我不觉得说，我们就六个人啊，为什么你只有什么三个人？那后面怎么弄的、啊？ 应该就是没有发票吧？没有发票才能做这件事啊。 可是现代人不是都已经很主动要索取哦？你说如果他店面， 对啊，他的店生意好，可是就是也许一来我猜如果很好，生意很好，可是没有开发票，基本上就是逃税了。对啊，那就是不开啊，他们就不开发票就可以无啊。所以老板们不要想要避那5%的营业税，你好好的 几百万就飞了哦， 好好的导入一个 POS 系统，好好的让你的员工们老老实实的做事吧，你自己也老老实实的做事缴税吧。 时间呢已经来到5月底，然后今天新闻也有提到，就是在6月底的时候，可能孩子们要放暑假了， 是的， 所以那个高铁好像还有加什么5折的车次，就给大家、你知道返乡的游子可以比较轻松一点。所以呢，甜甜的一周大事就是这星期结束所有的课程之后，我要毕业咯。 哇，毕业快乐！最近呢，嘎老师为了毕业生做了一首歌， 已经公开了吗？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公开了。所以送给所有的毕业生，毕业生毕业不是结束，毕业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那首歌我可以听到我们精神领袖欧马克的声音吗？ 哦，可以啊。嘎老师这个企划真的是太大，他找了好多人，30-40个 YouTuber 吧，然后做 Acapella， 所以就是他要先把谱写好，然后把我们的句子分好以后，他要唱一段一段的，这个很多很多的档案，然后丢给我们说，你就照着，对，你就这样照着唱，然后他再去找后制团队，然后不只是音乐的剪辑，然后还要把影像都接起来，很累。 还有影像哦？ 对啊。 那影像的画面是什么？ 影像画面就是，其实 YouTuber 在参与这个计划的时候，应该就知道，就是除了音档之外，也要给一点小小的片段吧。对啊，就只是在我自己的卧室而已啊，我自己的工作间。 所以你就拍你在工作间唱的那个样子。 就他已经切得很短很短啊，譬如说像这首歌，我可能唱只有嘟嘟嘟嘟， 然后你就嘟嘟，就是嘟嘟。所有的毕业生们在那边祝你们毕业愉快喽！来自于香港的 Alex 之前有说到了，他就是出了车祸，所以重新订了一台新机车，而本周他的新机车就要到手了，希望未来他的新车一切平安顺利。 本周一周大事，中央社整理的四国军舰亚洲首次联合操演。这四国呢是 哪四国？ 法国、日本、澳洲跟美国的军舰跟潜艇，在16号的时候举行联合操演，在亚洲的海域。另外一周大事还有贝聿铭102岁建筑大师拜拜了， 会不会因此就很多人去东海看那个 啊？现代主义建筑最后大师，那他的最著名的一个建筑物呢，它的设计没错，就是罗浮宫的金字塔，不是罗浮宫啊，罗浮宫外面那个金字塔， 就大家一定会在那边拍照的那一个， 是的。 这个网路衰神插画家，哇，我这英文全念错， 衰神插哇，三个都是卷舌哎， 真的。 衰神插画家 维腾的一周大事，他接到业配了。 什么？ so differe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 Cause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uy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crime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Better than he can. Better than he can. Give me a sign, take my hand, we'll be fine. Promise I won't let you down. Just know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grind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CL 她闺蜜的一周大事有点伤感，因为她闺蜜呢怀孕了，然后是双胞胎，所以产检的时候就跟医生说：“医生，医生，我觉得最近我肚子大得好快哦，怎么可能是跟双胞胎关系？”嗯嗯，医生就说：“哦，那个，你只是变胖而已。”我最近呢也认识一个孕妇，然后呢她在怀孕初期就是便秘的非常严重，嗯，所以呢她的医生就开了个清单，就是水果清单给她，就说每天你就照我开的这个水果清单吃，嗯，就吃一盘，吃满满的，如果你真的吃到足量，我跟你说这个量你都还没有排便的话，我们再来想其他办法，哦，然后就真的照吃照吃照吃，诶，排便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台湾的水果非常甜， 哦，变胖了是不是？ 变胖超级多，然后就是变胖之后呢，就他开始正常，宝宝开始长到长到长到，可他变胖那些多余的三四公斤是完全消不下来的，就是胖。 现在已经生完了吗？ 还没，可是就是他那个体重已经超越了可能你怀孕应该有的那个体重速度，但就是为了那个那个屎那个水果。 只要有你陪着，倒也不觉得热。刘海掩饰忐忑眼神，口红晕上你的嘴唇，无意瞬间散了，就像打了一个爱情可乐。你用你的独特爱情可乐，让我一口干了身体可乐，脱掉身上的壳，陪我跳进冰河。快乐不快乐，无论风格不风格，汽车不汽车，在我浏览世界景色，独特不独特，无关资格不资格，我的原则不原则，只要保证你就够了。懒得想的通通累个，当作说拜拜的过客，热情谁再多都能符合，每条神经都被拉扯，早就不想乖乖坐着，心里那些垃圾你总有对策。手指刻了，指甲油都卸了，还要紧紧握着，眼睛刻了你用鲜艳红色，微博我的干涸。快乐不快乐，无论风格不风格，你的汽车不汽车，

哭泣，脸红的透不过气，想哭不知该从何说起。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我笑不笑得快要疯掉，就不能再哭掉进圈套，停止冲动的思考。 可不可以再靠近一点，再多看我一眼，也就能等把暧昧情节，可不可以早一点发现，可不可以当你胸口如雪，想和你一起共枕眠，也就能等早一点发现，这爱情的非常明确，不要若即若离突然出现。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你明明就已经知道说，在你那爱时的全部是我，其实已经爱上了你早就，明明想走上前去牵手，只是我怎么就会走。为什么我不懂，难道说爱情的感受就是让自我牵手，我可不可以 天气坏心情刷人，可以再靠近一点，再多看我一眼，也就能等等把暧昧情节，可不可以早一点发现，可不可以当你胸口如雪，想和你一起共枕眠，也就能等等早一点发现，这爱情的非常明确，可不可以再靠近一点，再多看我一眼， 不能变成秘密，我亲爱的想不说， 可不可以当你胸口如雪，想和你一起共枕 眠， 不要若即若离突然出现。 你对我们也若即若离吗？母母曾静文再加上了 Tank 的可不可以，时间来到2:32，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欢迎你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可以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咯。情歌舞伎町的女王，我的朋友薪水小偷正在收听节目，听到放这首歌就很兴奋，说我昨天刚好也在听东京事变呢。我的朋友呢加入了健身房，想要让自己的身形更好，想要让自己更加的健康。 停， 他在入会时他的体脂是29，经过几个月锻炼后再去量，他的体脂变成了30。なんで？教练，你说啊，给我个答案呐、啊！不是叫我多摄取蛋白质跟健身吗？啊，不是客人，你那个蛋白质吃太多了，你那个蛋白质哈、哦、是要配合健身的那个，不是说什么单纯的摄取啊。 乱讲一堆，这应该可以退款吧？ 我已经忘记他那个健身教练到底跟他说了哪一些，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来量之前可能你有 比如说一个礼拜的空窗，你刚好那一个礼拜没有运动，可是你还是在吃蛋白质，叭叭叭，然后我就说，这说对吗？ 这个健身教练，其实蛮多健身教练很废的哎、欸， 我很会， 很会塞狼跟讲， 很会转移话题。 对啊，这个应该要退费吧？ 我来看看，运动不够，你狂他来了。运动不够，你又狂吃蛋白质，它就会变成脂肪。所以他的意思说，你体脂变高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意思是运动不够的意思。 可是我觉得我朋友已经比以前他运，就是你跟以前那个程度比，进去之后你的运动量已经拉高啦。 那、啊、其实、就是、 他又不是没有在，他又不是那种就是去一天休息四天这样。 嗯，是一周至少有两天三天在训练吗？ 有吧。 如果一天固定有两三周，一周固定有两三天的话，那很明显，真的就是教练的问题啊！这很明显是教练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遇到那种说没有啦，你不能吃就是自然食物的蛋白质，你就是要吃那个健身用的高蛋白， 哦就 你就要用那个泡的那个东西。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健身教练，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他是假货。 你缺烦恼吗？谢谢 App 上也有听众在提醒大家，各位今天已经5月24咯，只剩最后一周，你 最后一周的报 税了没？ 五月好可怕，我觉得五月过得是像一眨眼一样的快哎、欸！ 我过去那个礼拜不知道干嘛，一个礼拜就过了， 太可怕了！ 我真的想不起来我在干嘛。然后凯特的一周大事，感谢政府退了我税、我决定捐出1/10给马克信箱。 哇哦！ 大爱啊！ 天哪！ 你真的很值得尊敬。 今年的减税真的减超级多，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多。 王菲的浮躁，天气越来越热，你有越来越浮躁吗？ 我知道你有，但不是因为天气热。 周呢，在我来日本台，然后就突然就是感觉就有一些新日剧要上，然后这些日剧之前我都不知道哎、欸，像是竹内结子演的《灭丑闻天后》 哦， 就是你知道你有一些丑闻，你有一些有点像危机处理专家啦、哦，就你发生事情了，他去帮你处理这样， 公关达人，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部是我很喜欢一个女演员，觉得她很美，她叫做波流哦。 嗯嗯， 她演那个这个剧情我非常熟悉，因为预告她就说她原本可能已经要结婚了，嗯、但是就突然就是你知道，就可能对方 新娘 就落跑了。落跑之后呢，她疑似就在报社或杂志社里面工作， 嗯， 所以主管就说好，那你接下来比如说三个月内要把自己嫁掉，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把它写成专栏。 嗯嗯嗯， 这个这不是 How to Lose a Guy in 10 Days 吗？嗯， 下个小时呢会讲诚实电影预告、嗯、然后也有一部片，可是它的那个相似度比你刚刚讲的 更 像， 更高吗？ 可是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小时候看的那一部叫什么名字了，可是那个剧情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还是重拍？因为现在很多又重拍了。 对对对，我刚刚就是去找一下，它介绍里面没有讲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重拍，但像到我觉得是重拍。 荣浩，啊、艾莉西亚的一周大事是他们历经了五个月很辛苦的练习，然后今天是他学校的成果发表会，表演非常的成功，他要说大家很棒。但我好奇这个社团你们的表演成发会是什么内容？ 你说漫画研究社、哦？ 对。 cosplay 吗？还是要做像科展的海报？ 对啊，我就想说那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啊？ 还是跳一支舞？ 而且筹备五个月， 因为如果他们可能是那个 Aquas， 有没有？他们就可以跳一支舞，完整重现。哦，你不知道 Aquas 哦？有人会生气哦，动漫迷生气哦。我不想改变发型，也不想 变换口气。嗨，你好， 讲话。 被玩弄了， 烦啊。你知道你请假的那一天我又接到诈骗电话吗？而且还接了两通。 他们到底要骗你什么啊？ 不是啊，就是电话诈骗啊，他们就是乱打，可是每次都刚好是在你不在的时候打来、嗯、怪啊。你说你不爱我，只因为我的嘴唇。我说我喜欢短裙，喜欢香水，喜欢粉，我就喜欢，我是这种女生。

事情不知聪不聪明，不知愿不愿意，尤其是爱情。但我这爱做梦的坏个性，并没有随着年龄把我摇醒。我遇见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来到了 Apple 能量我的 来到了是什么来到了是什么，哎呀偷偷参国语今天没听懂啊啊，想蒙混过关， 来到了这时间已经来到 Apple 能量我的三分哦，今晚跟你好 播放 我就是想要讲放送的日文诶，活收之类的，这条歌来自于佳佳， 来自于啊，来自于哈， 我遇见你了，我遇见你。下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诚实电影预告员。你不知道什么新片要上映没关系，你不知道这些电影在演什么没有关系。下个小时我们帮你看，然后跟你说这些预告片、这些新电影在说些什么。差不多就到了饮水时间了，来喝水咯，起来动一动咯，上个厕所咯。这首歌曲来自于 True Love,TL 江天林，老树与飞行少年。 息一下，听广告啦。 听奥入赖西的野性呼唤，寻八甲田山的四季精彩，实在青森品味脆甜香品，奔腾夏日感受经典睡魔季。7月17日长荣航空直飞青森，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青森本物の旅。 2019最揪心的嘴硬情歌，习惯。 我想习惯没有你，却无法喜欢没有你。 廖文强全新创作专辑《活着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深刻发行和乐音乐。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下午响应524全球气候行动，没想到一路紧跟赖清德的南铁自救会抢先到场。赖清德担心模糊了气候行动，一度考虑不现身，最后经由主办单位协调还是到场，却又受到了劳工团体包围抗议。赖清德原定下午1点半出席响应524全球气候行动，南铁自救会悄悄现身会场，带着大声公准备要堵赖清德，最后主办单位出面与抗议单位协调，不要大声抗议，只拿旗帜表达立场，最后与对方达成协议，赖清德如期出席活动。南铁自救会虽然允诺不大声抗议，但是赖清德一现身，又有劳工团体冲出，大声高喊反对一例一休休恶，现场乱成一团。赖清德由幕僚协助，终于到达主舞台，呼吁大众关注气候变迁的议题。同性伴侣今天开始可以登记结婚，移民署受理的第一对外籍同性配偶申请依亲居留。一名台湾籍女子与南非籍同性配偶到台北市服务站申请手续，同时到移民署完成了申办依亲居留。移民署指出，依据同婚专法和现行规定，移民署今天开始受理国人外籍同性配偶申请依亲居留，开放国籍以26个同婚合法化国家或地区为限，包括了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南非、挪威、瑞典、葡萄牙、冰岛、阿根廷、丹麦、巴西、法国、乌拉圭、纽西兰、卢森堡、英国部分地区、美国、爱尔兰、哥伦比亚、墨西哥部分地区，还有芬兰、马耳他、德国、澳洲以及奥地利。海基会即日起取消验证大陆人士单身证明时住籍不得为结婚用的机制，调整最主要目的是让业务回归文书验证的本质，未来两岸同婚也适用。同性婚姻今天正式上路，虽然目前两岸同婚还有来台路径、事由、面谈机制、登记程序有待陆委会和内政部研议，现阶段无法在台登记，不过陆委会已经承诺研拟两岸同志伴侣依照两岸条例规定在台成立同性婚姻关系。 境外人士在台登记结婚必须出示单身证明，中国大陆人士持有的单身证明必须经由海基会验证。政府过去没有开放大陆人民以办理结婚事由来台，而且为了防范假结婚，海基会验证的时候都会加注不得为结婚用途，即日起正式取消注记。但是依照现行两岸婚姻制度，民众还是必须先到大陆办理结婚，领取结婚证明之后，回台透过海基会文书验证，接着透过内政部移民署申办陆配来台团聚，通过国境线访谈取得团聚证，双方才能在台登记结婚。换句话说，配套措施公布之前，两岸伴侣仍然无法在台登记结婚。Google 今年四月开始将人工智慧预约服务 Duplex 开放给更多人测试。不过 Google 稍早坦承，不是全数由人工智慧系统完成电话预约，还有餐厅定位。大约 25% 是由真实的工作人员介入操作，甚至 15% 的对话内容是由真人完成。主要原因是 Duplex 的功能还是无法完全掌握使用者当下的需求，同时也需要更多对话场景让 Duplex 学习。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33点，成为2111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4点，来到2045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9点，285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9点，87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14点，2738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点，3164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9点，指数10328点，成交金额1014亿。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发展旺盛，台南以南地区以及南投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老大，这次要找的凶手很狡猾哎， 有什么线索？ 几乎感受不到他的存在，但他却无所不在。等到我头痛眼花、肩颈僵硬、心跳加速时，那就糟了啦！ 我知道了，凶手性高、敏血压，会导致心肌梗塞、脑中风等并发症。在台湾，平均每4个人就有1位是高血压，却有近30%的人一年内没量过血压，难怪我们抓不到他。 只有养成量血压习惯，才能及早发现和治疗哦。 没错，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Hello, my name is Liu Ji. I am 7 years old. I run very, very fast, and I like to play soccer. 我是 Eugene 妈妈。Eugene 从对英文的完全陌生，到现在能够直觉且正确的掌握复杂的指令，并且大方的说出完整的句子，我非常开心看到他的进步。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经得起岁月淬炼的歌声，君临乐坛40年的不朽传奇，日本平成流行音乐最美好的辉煌年代，共同找回高唱时心灵交汇的感动。阿斯塔飞鸟梁2019亚洲巡回演唱会，台大体育馆6月9日 ，KKTix 全家便利商店热卖中。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真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本周的诚实电影预告，第一部我们要抢先听的是哪一部呢？ 本周最大片应该就是《A Whole New World》。 你是说那个 阿拉丁啊？ 威尔史密斯吗？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阿拉丁，威尔史密斯是神灯精灵。得得得 得得得，搓一搓搓一搓，哦，就出来咯。 对啊，已经有蛮多人去看过了啦。 嗯， 对啊，然后我目前在自己 Facebook 上面看到的，就是蛮多觉得蛮好看的，对。然后或是说，就算剧情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总而言之，那个气氛最后是好的， 嗯、 就是开心的，想要去唱歌跳舞的。 阿拉丁就是他捡到一个神灯、 嗯嗯、 可以许三个愿望的故事 啊、对啊， 天哪，我竟然想不出他的结局是什么，哎、我忘记了。 嗯嗯，很多童话故事其实就是小时候听，但是好像对结局没有那么的， 我记得 但是只要是童话故事你一定可以知道，就是最后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就这样 The end。 阿拉丁也有王子跟公主哦？ 阿拉丁是神灯精灵而已啊，它里面还是一段爱情故事啊，关于一个穷小子。 那不是穷小子吗？他有跟公主结婚哦、 啊、哦，你说阿拉丁这个故事他们最后没有修成正果吗？ 我以为他是在追寻梦，因为阿拉丁对我来说那个爱情的成分很低， 是吗？ 我的印象中就他 没有，小时候看动画的时候他就用他的魔毯然后载着公主啊，然后就是一起看阿拉伯世集啊。 天哪，我的脑中印象魔毯上竟然就只有神灯精灵跟男主角，没有女主角，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了？ 而且我满脑子都是华语片，芝麻开门哦之类的，就是 芝麻开门，你说曾志伟哦， 就真人演的那一个。 我、哦、天哪，那个是恶搞的啦， 乱了，我真的乱了。 阿拉丁的故事呢，就是 有爱情当中，可是的确爱情的成分是比较少的，他是要面对邪恶的力量，他是要打击犯罪这样子，就是因为那个神灯有特殊的功用嘛，可是公主一时不察就把它换给了另外一个魔法师，然后那个魔法师呢就要神灯精灵做一些魔法，然后把他们的宫殿什么就搬到其他地方去，对，但是因为阿拉丁他还有一个，你还记得阿拉丁他除了有神灯之外还有一个戒指吗？是戒指，戒指也有另外一个小小的戒灵， 我不知道， 所以就是他就是用那个威力比较小那个戒指的精灵，然后虽然他没有办法破解神灯精灵法力，但是他还是可以将阿拉丁带去那个魔法师的地方，帮助他把妻子救回来，然后击败了魔法师。 哇， 原本的、 故事是这样， 法国作家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 好的，我们介绍完了阿拉丁了。 那你知道阿拉丁是中国人吗？ 中国人？ 啊！ 我不知道。天哪，我对阿拉丁真的太不了解了。而且刚刚竟然有人提醒我说，以前玛丽姐姐说故事，你有说过阿拉丁的故事哦？我完全没印象。 念过就忘，念过就忘。 对啊。 本周呢，我自己最想看的一部片叫做《无爱无诗》。诗呢？是，我觉得剧名取得实在太好了，因为、 不是老师的诗， 诗是 poem， 为你写诗的诗， 嗯， 对，就是作诗吟诗作对的诗， 嗯， 但的确是跟老师有关系，所以我很喜欢这一部的中文片名， 嗯， 它原本的英文片名叫做 The Kindergarten Teacher， 一个幼稚园老师， 嗯， 对，那其实呢就是女主角呢是 Megan Gyllenhaal， 她很喜欢演一些很怪跟很 creepy 的片， 嗯， 这部片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他挑片，他喜欢挑这种片来演。 嗯， 他是一个幼稚园老师，然后他发现他的孩子有一个特殊的天赋，这个孩子，对于这个世界的感觉力很强，所以他随口讲出来的话， 出口成诗， 就像诗一样的美好。那这个老师呢，就他自己有在上像是写作跟写诗的课，然后他就把这个他孩子的话，就跟可能跟他的写作老师分享或什么之类的。 嗯， 他就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很特别，我想要让他发光发热、我想要培育他成为一个很厉害的诗人，他未来可以出诗集、上面书印有他的名字等等之类的。他其实把很多很多自己的想象加在这个、投射在这个孩子身上。那这个孩子的爸爸，他就一开始让他跟爸爸讲说，哦，那可不可以就是我想要请你的孩子来发表诗啊或者怎样、然后就敲时间，然后爸爸说，哦，你不要那样子啊，那个不是上课时间，那个是下课，就是他那一天要跟朋友去玩棒球，你不要剥夺他就是玩游戏的权利，这样、等等等等。那Megan Gyllenhaal 就觉得不行，就是这个社会好像没有想要孩子拥有这种脆弱跟这种感受力的能力，就大家都想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就是哦，你是男生，你就是要玩运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就要自己就是偷偷的在他可能已经不是他的老师了，可是他就偷偷的，然后在他上学的时候带他出去玩，带他出去游泳啊，带他去看美术馆啊，看艺术作品啊， 就想要激发他对艺术的那 一个，对对，就让他有更多的想法等等之类的。但你知道，其实这从预告片看起来，他没有真的很明确的讲说他在干嘛，可是我猜剧情走向应该会走向 诱拐儿童。曹格三七二十一， 本周有很多日本电影或是跟日本有关的电影。 嗯、 首先呢是蛮难得可以看到幕府时代的电影，就是武士的那一种感觉，《马拉松武士》这部电影， 怎么听起来很像搞笑片、 对啊，我听起来觉得太搞笑了吧？说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场马拉松赛事，那参赛者全部都是武士。 听起来很搞笑吧？ 很搞笑啊！ 对啊，然后可是他又说 他没有什么用刀用剑当那个接力棒哦。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马拉松干嘛接力棒？ 哦，马拉松啊，对啊，不用 又不是 接 力 赛 跑，对啊，好，可是他又融合了一点历史进去，是在江户的幕府末期啊，那个时候呢，因为日本有锁国政策嘛，可是面临了就是美国那个门户开放，就是他们去的那个长崎，然后用船坚炮利，然后就是逼日本的幕府政府，就是你要 开门， 对，你要开放这样子。好，然后呢，那这个藩主就是这个城主呢，他就想说不行，我们的武士我们要图强，就这个大敌已经当前了，我们要变厉害，变厉害呢要干嘛呢？跑起来 是要锻炼体魄吗？ 锻炼体魄，大家跑起来！日本史上第一场马拉松就此展开，得到冠军的人，你要什么，城主我都答应你。好，这个此话一出，全城的武士， 这一定是搞笑片啊！ 武士不是武士的全部都哦，什么什么什么，城主可以答应我的愿望。欢声雷动，然后男生女生什么我都要参加，这样子。 预告片里面看起来不恶搞。 我现在在讲那个文字描述，你觉得非常恶搞，对不对？ 对啊。 预告片里面不开心哎。 严肃哦。 严肃哦，不开心，很难想象吧？好像有很认真的危机哦，跑过去一层以后才发现，哦，事情好像不太一样，怎么开始有人会？就是真的拿弓箭射我嘞，是真的把我弄死的那一种。我说不行不行，这说不定是一个圈套，我跑回去保护我的城主等等之类的。预告片看不太出来，到底前半段都在讲说参赛者有谁，就是他们彼此内心有什么样的希望跟渴望， 他们想得到什么。 对，然后有那种脚程很快的人，然后被要求他，可是他不是任何一个很厉害的武士，他就是单纯脚程快，然后被要求说你要放水，你不可以跑那么快。然后还有在那个年代除了武士之外，还有一种生物叫做忍者，平常都很低调，对，速度很快，很低调。可是忍者呢，你就是不能被人家认出来嘛，被人家认出来就不是忍者啦。你要怎么参加这个比赛嘞？等等。然后还有公主，她自己有想要做的事， 公主自己也跑。 对，嗯，然后也有想要跟公主结婚的傲慢公子哥 也跑， 也跑，也跑。 傲慢公子哥怎么可能跑得赢？ 都跑起来。可是预告片在中途的时候就发现不太单纯，从前面都看起来也不太喜剧感哎、欸。 马拉松 武士，对对，马拉松武士。 Stefani, Four in the Morning。 说到了本周的日本电影呢，还有一部电影是爱情小说所改编而成，叫做《爱在九月来临前》。 可是现在五月上这个片 有点太早，是不是？ 嗯。 男主角是你最爱的高桥医生 啊、 哦！你刚刚是不是吓一跳？你刚刚是不是吓一跳啊？ 吓很大一跳，我都变脸了。高桥医生可以。他几月上都可以。 然后呢，这个故事其实在讲的是有点时空穿越跟魔法。 他是用一个泡面头。 对，没错、嗯、没错没错。所以如果你不太喜欢这种很超写实，就完全不可能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话。 他是有穿越吗？没有穿越。 也不算穿越，是关于时空跳跃跟未来，就是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历史就会被改变，那未来你就不会存在这种东西。 嗯， 然后高桥医生就会出来，就会告诉他说，什么时候是到未来的时候，然后到那个时候你可能就已经不见了，因为你改变了过去的事情。 嗯， 然后 但它是爱情故事， 它是爱情故事，所以那个女生就一直知道说，那我就是会不见，我在不见之前，我至少要表白吧。那、 哦、 对，那高桥医生呢，就是信じてる。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我绝对可以让你过到生日的。然后他生日在九月份嘛。 哦。 怎么了哪里？ Hand 呢 ？Handes。 爱在九月来临前。 另外一部跟日本有关的呢，就其实在我们电台楼下的那个大楼播放器可以常常看到它的预告。 你在等电梯的时候会一直看到 《城市猎人》来了。 你是说 City Hunter 一群金发他们也不是金发啦，一群高加索人，高加索白人所饰演的《城市猎人》孟波。 孟波又来了， 对啊，然后是法国翻拍， 法国版的《城市猎人》， 所以他的音乐就比较，你知道法国其实拍动作喜剧片非常厉害，包括以前那个《终极之大战 Taxi》，对对，所以就是那个感觉，对，然后他的笑点也都是很直接跟很直觉的笑点，比如说人家滑倒啊、跌倒啊，然后呢在打架的时候，让两个坏人就是头碰头的，左边右边头撞在一起，但他们却是接吻等等之类的这种。 所以预告也有那个《城市猎人》的黑板、什么记事板，然后写名字，那一些元素吗？ 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写名字、记事板这一些。可是 女主角也不会拿出大锤子， 会，女主角会拿出大锤子，会。 那个锤子是动画还是真的锤子？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真的锤子吧。But the t-shirt that I left over your house the last time I came and put it on ya. Too many thirsty girls up in this club for me to leave here with one of them. That's why I call her. And you'll be right at home waiting for me. iPhone plugged in the wall just waiting for me. Club closed at 6, left around 4:30. Yeah, so by the time I'm at your crib, it's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And you yawning. But I've been drinking all night and I feel like performing with you in the bedroom, floor to the dresser, the one, nothing less, cause I'm sure you're the best, you're the one, so I let you. That's how you show me love. And when we finish, you like, babe, you woke me up. I love the way you put it down like it's for both of us. The sun ain't the only thing that's coming up. It's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conversation got boring. Said you're going to bed soon. So I snuck up to your bedroom.延续回忆，踏上美好前程。诺拉琼斯。Every thought that I ignore, now the questions at my door, it's when we begin to believe in this again. Can we believe? Can we believe? 九座葛莱美奖，葛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集结过去从未发行单曲，完美诠释最迷人的爵士情歌。Had a nation built on blood, find its way out of the mud, where the people at the top lose their way enough to stop. Can we begin again? Can we begin again? Can we begin again? Can we全球5000万个灵魂，葛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最新大碟《美好前程》，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理财是花小钱赚大钱， 生活是花小钱赚悠闲。我是夏云芬，清洁家事我选择全球清洁设备第一品牌德国凯驰，不但能维持居家清洁，还能赢回闲暇时间的主导权，把清洁交给凯驰，把轻松留给自己。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卡恰 到底要付出多少才能从那个谁变成你的谁呢？ 那个谁比起来多么的可笑狼狈。 李建轩心碎创作《那个谁》，工具人真实故事，五月二十四催泪上线。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尔轩 Ocean。半衰，但其实他们还在。Yeah， but it gon' make no difference. Woo， yeah， just moving to a different mood. Yeah。年轻是玫瑰的约定，我后悔当初没做对的决定。I see the roses by my feet， 把花瓣带回家，幻想我们可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太阳海洋撞成地平线，就把我的世界都改变。第一个吻的时间，地球转了几圈，就在流星雨中瓦解。那一天那夜，我灵魂里面重叠了一个完美的画面。你瞳孔像一轮满月，静止在我眼前，从此以后没人比你更明确。陪你到雨季，陪着你到天晴，陪你日日夜夜守护一个奇迹。若不是上帝睡着，我不可能那么幸运，能遇见地球上六十一分之一的你。传说中每个人都拥有天上一颗星星的国度，都拥有一颗星的孤独。很多年才邂逅一个人，在宇宙连接成彼此的星座。直到天空慢慢慢慢倾斜，直到我默默埋葬了无限。当时你一片片捡起的落叶，碎成了无限期一时的遗憾。谁还记得谁第一次牵起手？谁记得谁第一次不肯走？第一次永远就停在那时候，以后再想念也不能回头。风吹来了就去飞，列车进站了就跟着离开，青春流逝了就忘记去爱。当时光一滴滴蒸发，习惯了一切都理所当然，习惯你成为我习惯的习惯。等到我察觉到你的悲伤，都已经太晚了，你永远还是不够远。是什么让不会改变的全都变了？终于落单的寂寞，终于被爱的夕阳。想起你天空就慢慢倾斜，拥有你快乐才如此的强烈。为何你一片片捡起的落叶，碎成了无限期一时的遗憾？谁还记得谁第一次牵起手？谁记得谁第一次不肯走？第一次永远就停在那时候，以后我再想念也不能回头。最后一次和你一起 看同一片繁星，离最近距离却像隔了最远的心。上天已经给我六十一分之一的幸福，而我活该执着日全食的盲目。如果我们的一口各自被拆散，到世界某一个角落，就算是日和夜下个冬都交错，换日线外我也可以感觉你的笑。不认输不让步，也不能隐晦失去的最初，很久很久以后滚过人海茫茫，只有你只有你最了解我的倔强，只有你飞翔过我的天堂。直到天空慢慢慢慢倾斜，直到我默默埋葬了无限，当时你一片片捡起的落叶，碎成了无限几世的遗憾。谁还记得谁第一次牵起手，谁记得 六十一分之一，来自于小鬼黄鸿升，3:34。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我们在进行的是诚实电影预告院，然后听了很多，目前听了阿拉丁、城市恋人、无爱无失，还有两部日本片，还有片子哦， 很多，本周超多部的，极速求生 Ride， 它讲的是越野单车，然后他们在要参加一个比赛，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就发生的事情。那这部片最主要的卖点呢，除了剧情之外，它有点像是那种网络实境挑战，然后可是这个挑战是会危及生命危险的，那种恐怖的。但最主要的技术上的卖点是，它是全部都用 GoPro 拍的。 整部片吗？从头到尾？ 对，都用 GoPro 拍的。 哇哦！除了极速单车，接下来呢？ 接下来有一部电影呢，其实这部片呢，我看了它的预告片，然后主要呢，我在看预告片之前，我是先看到我们的版主想翔他去看了， 他看了适应嘛，对不对？ 没错，与神同爱这首歌就叫做 Believer。那 Believer 呢，也是 Imagine Dragons 的歌。那其实这一部电影应该说这部纪录片就是迷幻乐团 Imagine Dragons 主唱 Dan Reynolds 他的 记录， 对，记录某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是因为 Dan Reynolds 他自己是一个摩门教徒，那摩门教徒呢发迹在犹他，那犹他呢被视为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然后又虔诚宗教的一个州，可是呢摩门教徒里面的自杀人数也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呢？因为那边的统治族群不被接受，所以他们在纪录片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就是他们虽然他们生下来就是统治，可是会一直被那个教会告诉他们 压抑， 你要改变，或是就是很用力，比如打哈脸，比如我有问题，我去找鸡童， 然后拿那个香那打打， 把 那个邪灵打出来， 我要把你打醒，这样子。好，所以身为一个他自己觉得他现在已经在唱歌，然后有一些些的影响力，他说我妈一直告诉我，如果你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话，你必须要做一些行动，所以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活动，在犹他州，然后办了一场以爱为名的演唱会，然后也是很多很多的犹他人可能这一辈子以来第一次，他邀请了很多很多的同志朋友们上台去讲话，讲自己的故事，然后或是他们本身也是音乐家，然后也直接唱歌这样子。他说可能是很多的犹他人第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同志讲话超过五分钟。 这一部叫做 《与神同爱》。 a drink on Tuesday. We've been making love by Wednesday. And on Thursday and Friday and Saturday, we chill on Sunday. Nine. 你就是那种哦，在工作上面遇到压力，会把你工作上不满的情绪带回家的。哦， 这什么丈夫哦？ 丈夫或太太，你要当丈夫哦？你是不是完全的性别倒置了？ 对。 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来自于韩国，《完美搭档》，就是李光洙的电影。 哦，这个蛮。看预告觉得非常的可爱。 那李光洙呢，他演的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傻弟弟。 嗯， 然后他的哥哥呢其实不良于行，所以又很像，为什么最近一直在看逆转人生，再拍再拍又再拍，有法国的有美国的这样子。那有一点点像那个感觉。那他的哥哥因为不良于行嘛，所以都要弟弟帮他推轮椅。 嗯， 对，所以就是弟弟是傻子，然后哥哥不良于行，他们是完美拍完美搭档。 但哥哥很坚强 啊， 拿那个脑袋哦， 脑袋好， 对， 完美拍档。说到喜剧片呢，嗯，本周的喜剧片推荐的可能就是除了完美拍档之外呢，还有 五月天的电影 啊。哦，你自 Q 自己最爱的一部电影出来哦。 我想说，你是不是要放在最后就是？ 哦， 介绍吗？ 已经快要到最后，是不是？也将到最后了， 差不多在两首歌吧。 哦，那还好，那还好。哦，对，本周五月天也有电影上映了。 嗯， 嗯，就这样。这部喜剧片呢，叫做《选情尬翻天》，Seth Rogen 跟那个 跟沙利塞隆， 对， 没错。然后大家。如果就是对沙利塞隆跟 Seth Rogen 他们的脸有印象的话，应该知道他们这一部的喜剧的主轴就是在做出这种高反差美女配丑男，美女配肥宅的感觉。那背景的设定是这个美女还不是普通的美女哦， 嗯， 她是有钱有权有势的美女，而且人家推她要选美国总统的美女哦。 嗯嗯。 然后这个要选美国总统的人呢，就在一个宴会上面就遇到了 Seth Rogen。那这个 Seth Rogen 他们两个人彼此就是一直看就觉得很眼熟，真的很眼熟。然后最后呢，就这个总统候选人呢就停下来说。我是不是有看过？你就他就直接叫那个 Seth Rogen 上去要跟他聊天， 嗯， 然后 Seth Rogen 就说我他要这叫我，他真的要叫我，他说我们是不是哪里见过？然后那个最近不是大家很流行玩那个变脸嘛，变小的， 嗯， 然后 Seth Rogen 在里面有个桥段，在预告片里面就说，我们以前一定有见过，那。我小时候可能长这个样子，然后故意把下巴缩起来，跟眼睛就是 pure 一点，就是纯真一点，这个样子吧。然后女总突然想起来， 就是哦，我对对，就是这张脸这样。 我小时候是你的保姆。 What？ 然后呢 ，Seth Rogen 在里面他是一个记者，可是他是一个毒舌记者，就是。写东西就比较命一点， 嗯， 那你如果要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你的文胆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你需要一个人来帮你拟稿，他们就一拍即合，因为觉得就是其实彼此已经算是熟悉的这样子，嗯，然后除了那其实如果大家有看很多那种关于白宫的美剧的话，你会知道文胆跟美国总统那个关系可能就是会一直要跟在旁边， 嗯， 然后出事的话赶快写稿要救火什么之类有没有的，那身为一个有钱有权有势的美女，可是她身边没有任何的男性， 嗯， 然后她生活也很忙碌， 嗯， 她也没有时间，就是这样子， 嗯， 所以预告片当中有其中一个说，就是愿意就是跟着我这样子， 四处奔波， 对，然后哪里找得到就是当我有七分钟空档，想要来一发的时候，就可以来一发的人呢？ 是为了要选总统人，可以这么直白的 ？Seth Rogen 那个时候一看，就看看他说：“对啊，哪里找那个人？”然后下一幕他们就搞在一起。接着下来，搞在一起以后，接下来就是关键了， 嗯。 他的那些公关主任、选战策划的策略师、战略师， 嗯， 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大规模调查，当一个就是像你这样的候选人， 嗯， 如果。跟一个哦，他举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例子啊，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然后举另外一个国家的，就是以丑出名的人， 嗯， 来举例。他说，当一个美女要配上一个这样的男生 的时候，就是，外形有 反差的时候，他们的支持率 会上升， 给他看，低到不能再低啊！ 真的假的？ 大家不想要美女配丑男啊，不想啊！ 我以为会上升呢，欸， 不会啊，不会。但是这是电影设定啦， 啊， 电影设定，实际上 现实怎么样？ 真实人生 我猜应该也是不会啦，因为人喜欢匹配的东西，你如果用不匹配的东西会让我们的那个冲击我们的，对，冲击我们的认知，所以应该是不会有太好的结果。选情尬翻天，在现在大家尬翻的同时，因为现在美国其实台湾在吵这些初选要初选不要初选、嗯、我要出来选还是不要出来选的事情，其实美国也是同样的啊、 嗯、 对啊，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都同步在4年4年的一任这样子、嗯、所以美国现在也在初选当中，选情尬翻天。本周还有3部还没讲， 好多 哦， 加上不想讲的，就是还有更多部。 嗯， 有一部法国片叫做《亨利先生的秘密》，这个也蛮有趣的，也是一个轻松小品， 嗯， 算是幽默的。关于就是一部很棒的书写出来之后，可是呢，这个书的作家呢是一个做披萨的人， 嗯， 那在访问的过程当中，这个书评就问了他的遗孀， 嗯， 因为已经过世了嘛。就问那个作者的遗孀，然后就说，就是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说这本书是谁写的？ 他直接不相信是做披萨写的。 然后他老婆当然就很生气，说你不相信，你侮辱我的老公什么之类、嗯。那其实他女儿也很困惑，他女儿也觉得说， 爸爸怎么会写出这样的？ 妈妈，你有看过爸爸在做披萨之外的时间，他真的有在写书吗？ 嗯， 那这个书评呢是赌上他的书评的名声，对，然后他就一口咬定说这个一定不可能是他写的啦。 嗯， 那后来呢他就想要去追根究底说这到底是谁写的、 嗯、 然后他跟他的这个号称作家的女儿一起要发掘这个真相、嗯、这样子的故事叫做《亨利先生的秘密》。本周呢还有一部香港电影叫做《非分守女》，那这个非分守女 呢，康人吗？ 没错，王赫律师， 嗯， 是然后 跟阿莎 蔡卓妍，没错，在讲虽然他已经结婚了4年，可是他还是阿莎已经结婚了4年， 嗯， 可是他还是处女， 嗯， 就他们之间夫妻当中的性生活就是零啦，也不能说不协调、嗯，因为就是无性。 但康人就是他先生吗？ 不是，康人是另外一个遇到的人这样子。好，然后在那非分守女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守女的幻想跟想象。我想讲的是在预告片当中最后有一个二三十秒的特写， 嗯， 关于一个女生在哭，然后再擦眼泪，哭完了以后又要擦，好像哭到连就是像我一开始以为是口水流出来，所以擦口水，可是后来发现不是， 是鼻涕， 不是，她后来发现不是，她是很努力的在擦她的唇，擦她的嘴唇。 嗯， 那一幕我想在电影里面，如果你去进到戏院里面去看的话，你会知道那一个可能是导演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的画面，可是剪在预告片，你就会觉得演技糟糕。 他如果只剪了一小段，你怎么知道那个是导演在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意象表示？ 因为就是以擦嘴唇这件事情来说，过长了。 非分守女， 非分守女。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就是我在上个小时已经讲过了。 你说很像那个， 我真的想不起来我小时候是在哪里看过。 来来来，皮达皮 达，这部片呢叫做《八四那年夏天》，就1984啊。 嗯， 对，然后八四那年夏天， 不是是不是的那个，不是这个用语。 我觉得这个翻译蛮不错的，因为它其实在台湾可以 这样用， 可以这样玩一下这样子。嗯、好，然后他在讲说一群小朋友，他们呢就是在那个小镇里面发生了连续杀人魔事件。 嗯。 然后这个小朋友们呢就抽丝剥茧，怀疑是隔壁的邻居，对门的邻居，然后他们就会透过那个他们家里面，那小朋友那个时候小朋友喜欢玩一些像是 walkie talkie 啊，什么火腿族啊，然后那个电线啊 恐怖社区这种、哦、 之类的，然后就是哦是哦是吗， 反正就怀疑对门的那个邻居，然后那个邻居是警察，嗯，就他就是那个杀人魔，嗯，然后从一开始的怀疑，然后跟他朋友们一起就是讨论怀疑，到真的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爸妈，然后说、嗯、爸妈你去讲你去看看是不是啦这样子、嗯，然后到爸爸妈妈真的去问他等等之类的、 啊，怎么问？就不好意思，请问你有 预告片里面就说，就是他爸妈就真的被弄得受不了，然后好像他儿子真的举了很多证据，他有点相信，然后说，哦，我你可能就觉得就是我真的很蠢啊，可是我儿子被就真的跟他讲这样子， 太傻了吧？ 可是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的那部片是，当你讲了以后，那个邻居开始真的注意你，然后好像有 就是会弄你啊， 对对对，好像有绑架你，就是会弄到你身边的人这样、嗯。那这部片的拍摄手法就是，如果你很喜欢 Netflix 的《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 的话，几乎一模一样。 那个 年代那个氛围、穿着、发型，然后画面的色调，以及放的音乐跟用比较 8-bit 跟就是那种电子感的东西，嗯，一模模一样样。 所以爱怪奇物语的就可以去看了。 是的。 不想被约束，不想被框住。打破你的印象，提起改变的勇气，这次让我走得干脆。 改变需要勇气，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许多不同的改变， 这些改变会让我们面临许多选择，会带来许多挑战，但只要有爱， 只要我相信，我们都要鼓起勇气放手一试，跟着我们一起干脆放手。 全新抒情单曲，电视剧《一千个晚安》插曲，干脆放手。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今年快六十，天天在家抱孙子，在前平花园看报纸。 是谁走的话，以为生活添了字。 跟老板唱首年轻的故事。 温水泳池饭店宅，总价777万起，买1至4房，立信帝国花园广场，2256-9911。 就让水倒流。让小雨。 一个用生命在演出的歌者，一张充满情感的专辑。伍佰 Jenna Blue 最新单曲《让水倒流》，环球。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珍珍于佩珍。 妹妹有意思，来到最后一个段落嘞。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选情尬翻天听起来就是很放松，很好笑。嗯， 但是 就觉得 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就是因为有 Seth Rogen， 我要提醒 一 下， 很不懂怎么，就让我很紧张。 因为他跟 James Franco 就是他们 太爱乱搞了， 做出来的东西常常都是预告笑到爆，进去以后我想把他杀了。 他们算是一个蛮优秀的预告诈欺师，因为我觉得就他可能会干涉这个预告讲什么蛮多的。 所以要 贼贼的， 请大家三思。可是那是因为我们过往看他们 電影的經驗，这是我们的喜好 啦。对，也许就是他们，你以前去看，譬如说什么常常搞轰趴啊，或者像什么大明星世界末日啊，就是他们搞出来的东西，你都觉得笑翻天，你觉得超好笑。那这一部应该是没有问题。 嗯。 但如果之前跟我们一样看了以后，觉得，这仨 会啊， 三思啊。 Butterfly 来自于毕书尽。祝你有个 better and better and better and better better and better and better and better and better. You're awesome. Bye bye. 少了点真心，得到什么东西，失去什么东西、yeah、多了关爱少了点自己，带来什么东西，又带着什么东西，好像变成了蝴蝶，就算失去一切， 悄悄地，我把门打开，等待流浪的人回来。往事难懂，他选择沉默，我的心是否变得太快？轻轻地，爱不用太多，足够，真心付出就已经拥有，时隔多年是否能回头？人海茫茫，让你一颗心中就有一个伴，我想问你是否两个人让爱情更简单？在世界尽头的角落里，我大声的呼喊，是一个愿望，我也知道，也许怎能够，就让水倒流。 在演出的歌者，一张充满情感的专辑，伍佰 Channel Blue 最新单曲《让水倒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歌舞团的 ODA 啦哈，阮歌舞团要来台中演出来咧。是啊，你唔知？来，我跟你讲。音乐剧《川儿》除了有咱的金曲歌王黄山亮，够九天民俗记忆团大力来到老阵哦！台湾原创音乐剧《川儿》6月1号、2号，台中国家歌剧院盛大上演，购票请洽两厅院。 UFO Chinese